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北京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明两天是有降水的天气，出行提醒您要注意防雨防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提醒您驾车出行的话要注意行车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这一时段，东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三环、东四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远通桥到白家楼桥、七棵树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部环路车流主要是集中在北二环、北三环的东段，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南三环的万方桥到木樨园，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建议司机朋友可以提前绕行相邻的联络线来通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通行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药师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用药的问题。现在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这个身体存在多种慢性疾病，可能吃的这个药呢也不只是一种，又有治高血压的，又有治糖尿病的，还有一些呢要控制比如说心脑血管风险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一吃啊，这药就一大把，这一起吃多种用药的话，很有可能吃的不对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担心，吃这么多种药，这药物之间会不会有相互的不良反应、不良作用啊？这些疑问啊，我们在今天都会由专业的药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 岁数越来越大，吃药越来越多。数据显示，50%以上的老年患者同时使用3种以上的药物。用药品种多，就容易因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不良反应。老年人多重用药的危害有哪些？必须长期服药，除了记得按时吃药，还要注意些什么？自行买的广告药品、非处方药、保健品和中草药等，这些吃了会不会影响药效？健康加油站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师处联合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老年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李莹莹、主管药师刘新言，跟您说说危害叠加的不适当多重用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药师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危害叠加的不适当多重用药。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老年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李莹莹，李主任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老年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刘新言，刘药师也欢迎您。 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种不恰当不适当的多重用药哈。其实之前我们的节目请了很多医院的药师来做客，大部分的药师都向我们反映说，现在尤其是老年朋友多重用药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二位是老年医院的这些药房药师哈，也想问问您，是不是在临床工作当中，我们所接触的这些老年朋友老年患者，真的就像预告当中说的 50% 以上可能都需要服用三种以上的药物啊？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老年医院药物咨询门诊呢，可能接待的老年患者呢 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对对对， 根据这个临床的观察，基本上是不是去找您咨询的这些老年患者，基本上用药都是要超过三种吧？ 基本上差不多都是这样啊。比较 那是不是老年朋友有一些这种慢性病，像我们说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这几些药共同用药是最常见的一种用药的方式？ 对。比较常见的这些 就是一些慢性病。 对，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两位专业的药师继续和我们说一说，如果您是比如说老年朋友也存在多重用药的问题，既服用高血压的又服用糖尿病的，还有可能一些其他的疾病，那这样多重用药你有没有一些担心，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困惑，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在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新闻、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伙准备了一个互动有奖的小问题，题目呢是这样的，一个药物如果它的这个药盒上标注的有效日期写的是2018年8月，但具体没有说是多少号的话，那意味着这个药我们可以用到什么时候呢？给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就是2018年7月31号，过了31号咱就别吃了， B 选项呢是2018年8月31号， C 选项呢是2018年8月1号，到底这三个日期哪一个是我们说药物有效期2018年8月真正说过了这日子就不能再吃的一个日期？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问答当中。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互动有奖的小礼物，是为大伙准备的一个精美的小药盒，同时呢还为大伙准备了一个非常健康有助控制我们这个用油量的控油壶。如果您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吧。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今天是立秋，立秋之后啊，天气依然是火爆，不仅延续了夏日的高温，而且燥得很。因此在立秋之后，我们养生应该记住一个字，叫做润。润燥养肺是立秋之后的重点养生。首先呢，要提醒您注意少吃辣椒、生姜等辛辣食物，烧烤也要少吃一些。在入秋之后，气候呢会逐渐干燥，如果这时我们再吃辛辣，对于养肺非常不利。可以多吃一些莲藕、荸荠、百合、银耳，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就是立秋之后，我们应该少吃西瓜等过于寒凉的水果，尤其是老年朋友大多呢脾胃虚寒，以免伤及我们的脾胃引起腹泻。豆类具有多重的健脾利湿功能，正适合立秋节气之后服用。我们可以多喝一些绿豆、红小豆、黑豆的三豆汤，能够清热解毒、健脾利湿。最后就是秋天不要再过分的贪凉，最好避免皮肤直接被风吹，尤其是敏感的面部和脖子等部位，不妨用丝巾来遮挡一下。近日，浙江的一位老人因为贪凉往自己身上浇了一桶冷水，没想到竟然诱发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不幸离世。一直以来，温度变化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劲敌。温度很高时会增加我们血管的血流量，增加心脏压力，而温度过冷时会使我们的血管相应收缩。如果在炎热的夏季洗一个冷水澡，突然的温度变化会造成我们血管的收缩张力变化，进而会引起冠状动脉内已经形成 成的斑块被牵拉，引起血栓，堵塞血管，从而引发心肌梗死。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当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大时，室内我们最好开启空调，但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和室外相差8摄氏度是最为合适的。隔几个小时建议您开窗通风换气一下，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另外还要提醒您，最好不要洗凉水澡，也不要喝凉水和冷饮。暑热难耐，孩子们盼来了美好的假期生活，碳酸饮料和各种零食成为了他们不能抵挡的诱惑。如果不能够做到不吃零食，那就应该学会正确的吃零食。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您，首先应该减少零食的频率。如果一天要吃3块糖的话，那么一次吃掉要比早中晚各吃一块要好一些，这样可以避免牙齿长期呢在酸性的环境当中。其次就是要选对零食的时间，尽量不要选择在两餐之间吃零食，餐后10分钟之内吃零食可以视为正餐的一部分，这样不会额外的增加酸性物质在口腔内蓄积的时间。最后一点，不论是吃什么都应该漱口，如果没有漱口条件的话，就喝一些白开水，清水可以冲刷口腔内的食物残渣，起到清洁口腔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北京市牙防办现在面向中小学生征集爱牙护齿主题创作的绘画作品，鼓励小朋友们把学到的爱牙护齿知识画出来，优秀作品将会集结成册进行公开的展览。具体如果你想要参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在今天晚上为您的推送内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老年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药师林颖和主管药师刘新岩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来说一说危害叠加的不适当多重用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两位药师告诉我们说，在老年医院很多的老年患者其实在临床上都存在着多重用药的问题。其实关于多重用药啊，咱们也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多重用药？是说吃的药超过了一种就算是多重用药吗？还是说超过三种五种才算是多重用药呢？ 多重用药目前呢还是没有一个很公认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定义的。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老年人常常他是身体因为一般的情况下会患有很多种疾病。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需要多种的一个药物治疗。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咱们就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多重用药了。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基本上把它定为超过五种就是一个多重用药。 多重用药了。 对对对。所以说比如说那个像有的老年女性，举个例子吧，她比如说有一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有一个二型糖尿病，同时还有高血压，骨质疏松，还有骨关节炎，这样的情况下呢，她自己自身有一个五种疾病。如果这样呢，让按照一个临床的这个实践的这个治疗指南来说呢，基本上会为他开具一个十几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哦，所以说一次可能得吃十几种药了。 对对，这样就比较多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会开玩笑，就会说哎呀我平时这个吃的药可能比吃的饭还要多。因为我在我的咨询的工作的过程中，我遇到过有一个老年人，他要一天吃30几种药，所以基本上他是拿一个吃饭的这样一个碗、 小碗 来盛他的药的。所以这个药就相当多了。 好， 对， 那也想问问现在老年朋友可能会存在多种疾病于一身的这种情况，刚才你也提到了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一次吃药得吃十几种甚至30种药哈。那最常见的这种多重用药出现的误区或者说吃的不对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有老年患者他有多种疾病的话，那么他确实就需要这个用很多种药物，那么这个现象非常常见。那么举个例子吧，然后我们前几天就比如说接待了一个这个老奶奶，那么她一过来呢拿了一大兜子的药，后来我们药师给她整理了一下，确实就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首先呢她就有一个多重用药，就是这个重复用药的问题。她当时用的是一个硝苯地平，另外呢还有一个左旋氨氯地平，那么这两个药呢都是降压药，并不是说这个降压药 都不能一块吃，只是因为它这两个降压药它是同一个类型的。 嗯。 然后呢，除了这个，因为它还有一个这个腰间盘突出导致的这个腰腿疼， 嗯， 它还用着这个布洛芬这个止疼，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洛索洛芬钠也在用。那么这两个药呢也是同样的问题，因为它们是同类的， 嗯， 所以还是不应该同时用，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建议这个同类药物一起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同一种药如果一起用的话，它的药效不会增加，反而呢它的不良反应会增加，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用多种的这个中成药， 嗯， 那么就是说可能是比较相信中药，觉得中药没有毒副作用。那么就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这个老奶奶她呢除了用了一个心脑宁，还用了一个血脂通，那么这两个药呢它在这个中药的组分成分上呢是相近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建议用两个的，用一个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老年朋友，嗯，最常见的用药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误区的话，就是重复用药。 这是其中一个。嗯，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有相互作用的， 嗯， 但是刚才这个例子里边这个老奶奶没有。 嗯， 还有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他这个就是就是用了一些这个老年人，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有一个潜在风险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非甾体抗炎药， 嗯， 那么这类药物呢它会有一个这个胃溃疡出血的这么一个风险，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是不应该长期应用的。但是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他去开了一次药，然后呢可能医生没有告诉他吃多久，那么回头呢他可能又开了或者又去药店买了，那么他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风险。 也就是说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个我们说久病成医，这个药之前他吃了觉得哎效果挺好的，第二次再有相同的问题他就继续把这个药买来吃， 嗯， 甚至把这个我们说短期的这个用药他当成一个长期用药了， 嗯， 当成预防性用药了。 对对对， 嗯 嗯， 所以说在多重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个误区，有重复用药的，有药物之间相互的这种作用和反应的， 嗯， 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大家过分的去相信这个中成药，可能中药我们也存在着这个药和那个药之间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吃了两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是多重用药，不管这个药您之前有没有吃过，我们用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都建议大家在吃药之前得找专业的药师咨询一下。 对， 尤其是多重用药，可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不知道，看这个药名尤其是商品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但很有可能它的一个有效成分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就吃了两份了。 对对， 嗯，就像这个李主任告诉我们的，很多的时候这个药我们虽然吃了两份，但效果不一定会达到双倍的效果，但毒副作用有可能它是双倍的。 对，是这样的。 嗯 嗯， 那也跟大伙来说一说吧，如果我们这个用药像您刚才提到了，又有这种重复用药的情况，又有这个相互反应的情况，在临床上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或者是危害吗？会有人吃药反而把身体吃坏了吗？ 嗯，这个会有的，因为你比如说多重用药吧，它有各方面的这个危害。首先一个呢就是有可能会提高这个发生药品不良反应的这个风险。 嗯， 那么我们俗话说的是是药三分毒，那么每一种药物呢它都有可能会发生不良反应。那么如果说这个你吃了这个一种药，那么它有可能有一个比如说对肝脏的损伤，那么如果你另外一种药同时也有可能对肝脏的损伤，那么你同时吃这两种的话，那么它这个发生肝损伤的风险就会大大的提高。那么我们老年人呢，本来他发生这个不良反应的概率呢就比青年人要高很多，那么这个多重用药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还有一个呢就可能是相互作用，就是有一些药物呢它的这个容易和其他药物发生相互作用，比如说有一些药物你吃了它呢，它可能有一个促进其他药物代谢的这一个这个作用，或者是呢它可能抑制其他药物代谢，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代谢出去，但是如果呢你服了另一种药抑制了这种药的代谢，那么它的浓度就会很高，那么很高的话，一来呢可能是药效过于强了，那过于强了比如说血糖血压降得过低肯定是有危害的， 嗯， 那再一方面呢浓度太高的话，可能它这个发生这个毒副作用的可能性又会更大。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临床尤其是多重用药的时候，这个危害绝对是不能忽视的，有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吃药把我们吃出毛病来了。 对， 而且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我们说身体的底子本来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个时候再加上这种药物之间相互的这种反应，可能对我们的伤害，可能年轻人这么吃没事，在您身上可能很快就会有不良的反应出现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二位一个问题，有听众朋友说同一种病吃的这个药吃了两三种，这算是多重用药吗？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多重用药可能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疾病，可能得吃不同的药，那同一种疾病有的时候医生也会给开多种药，比如说控制血压的药或者控制心脑血管风险的药，可能有的时候医生会给开两到三种，也想问问针对同一种这个疾病的这个吃好几种药算是多重用药吗？ 这个就是说多重用药的概念可能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就是说可能是同时使用多种药物。对，那么你同时使用多种药呢其实是算多重药，但是我们其实关注的是不适当的多重用药。那么对于刚才这个听众这个说的这个问题呢，对于某一些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那么他在指南中也是推荐联合用药的，根据具体患者的情况，有没有合并症啊，然后这个肝肾功能呀，可能会需要这个用多种药物。但是刚才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只要是不是同类的，那么指南推荐的也有可能是这个是合理的。那么 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想提醒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回家一看，哎呀我这都是治高血压的药，怎么吃了两三种啊，肯定是多重用药，我得只吃一种，剩下两种不吃了，这是不行的。如果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这个应该算是正确的联合用药，反而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加加倍，就是一加一甚至大于二的成果。 对对，是这样的。 好，继续来看哈，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这个家里有很多的这种保健品，在吃中药保健品的时候和这个西药会不会发生反应，这种同时吃的话算是多重用药吗？不说这个中药哈，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非常注重这个养生，我们说中医有很多的这个药品既是药也是保健品，比如说什么人参呐、然后这个枸杞呀、阿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保健品，现在生活好了，可能老年朋友家里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些，也想问问在吃这种中药保健品的同时，我们和这个我们既有的这种比如说控制慢性病的这种西药算是这个多重用药吗？在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相互的作用或者反应吗？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应该是算一个多重用药的。就是说具体的药物可能还要具体看它某一个药有哪些成分，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相互作用。所以说呢也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说呢保健品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观念，认为它就是说它毕竟还是一个保健品而不是药品，所以它对疾病来说它是没有一个治疗作用的，它仅仅是一个保健作用。所以咱们对保健品的这个取舍呢，就是说还是应该是选择方面的应该是有所取舍的，就是说有病呢咱们呢还是应该去一个正规的 医院 接受一个正规的治疗。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管您信的是中医也好或者是西医也好都没关系，其实这都是有可取之处的，而且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医也采用的是中西医联合的疗法了，他也会学习西医的理论，而西医很多开的这个药也有中药的成分，其实现在都是融会贯通的。但是我们非常不建议大家的就是在没有征求过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或者说别人送的一些保健品我们也自己不停的这种吃，很有可能这个保健品比如说是热性的，您的身体也是热性的，这个时候反而没有起到相互这个保健的功效。所以说我们得分清楚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吃，这个时候呢和我们吃的既有的药品会不会有一些相互的不良反应，然后我们再去补。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把药吃好真的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有朋友在问说如果现在开药的时候需不需要把自己已经吃的药都拿给药师看一看再让医生给开药，这个有必要吗？ 这个非常有必要，这个听众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也是建议老年朋友呢就是平常就有一个记录咱们这个用药这个清单的这么一个习惯，把咱们的药名、剂量、服法，我是从哪一天开始吃的，每天是什么时间吃的，这些都记下来，那么咱们去看病的时候呢就可以拿给大夫，我如果看两个科我就给两个科的大夫都看。 这个包括通用名和商品名最好都记下来， 都记下来， 对对对。 嗯，现在手机也方便了，大家实在不行的话拍个照片让医生看一看这照片可能更明白一些，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规避一些不良的相互作用。 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多重用药过程当中规避风险的一个小窍门了。那除了我们说要保证告诉医生您现在正在服用的这些药到底是什么之外，还有哪些特别提醒我们这些有多重用药这个需求的朋友需要注意的？ 还有就是我们每一次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跟医生或者是药师明确一下我们这些药有没有什么就是发生率比较高的可能的不良反应，问一下，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留意一下，如果出现了不良反应，那么可以及时停药或者及时就医，然后再进行这个专业的这个处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我们服的这个药啊有没有跟其他药有相互作用，比如说有一些药物它和其他药物就是很容易产生相互作用，比如说华法林，那么就是可以多问一嘴。另外呢就是和食物之间的，比如说一些比较常见的像心衰的患者服用地高辛，那么这个药呢就不能和牛奶一块服用，那么可能会就是增加这个地高辛的毒性。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剂型，比如说咱们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可能会用到一些特殊的气雾剂啊粉吸入剂啊等等，这些这个特殊的剂型呢它在一个操作的过程中可能有点复杂，那么咱们老年患者呢可能就不太就是有可能因为这个操作不当呢就起不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么就建议一定要学清楚。那么可能咱们医生这个患者比较多没有时间比较仔细的教咱们的话，那咱们这个市属医院都有这个药这个药师的这个咨询门诊都可以去学习一下，那么有一些这个也有一些纸质的这个材料也可以带回去，就是说可以方便咱们再进一步的学习。还有呢就是说就是还想提醒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健康均衡饮食，不要太相信这个保健品，也不要自己呢听这个广告上的药品啊就自行的服用，不要接受这些非专业人士的这些推荐。另外呢就是说不能说朋友吃着挺好也是这个病我也去吃，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也不要把自己的药品随意的就推荐给别人，这有可能出现这个用药错误。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家属啊子女啊要多多的关心这个老年患者，帮助他们记这个用药清单，然后呢定期的帮他们看一看药箱有没有过期的药啊，然后定期看一看他们吃的药，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服的呀错服的，这样也可以及时的发现。 很多的那个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尤其是药品比较多，有的时候啊容易这个忙中出错，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小药盒，有的时候呢可以比这个分天，一天可能三顿的这个药，比如说早上吃什么药，中午吃什么药，晚上吃什么药，如果这个子女有时间的话咱最好能够帮助我们的爸妈把这个药都分好，这样的话他一次吃一盒，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个用药的安全性方面可能会有更有保障一些。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专业的药师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危险叠加的不适当多重用药，也希望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加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一个药物的有效期标注呢是2018年的8月份，表示这个药能用到什么时候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2018年7月31号 B 选项2018年8月31号 C 选项2018年8月1号，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一个精美的小药盒和一个小油壶，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网易新闻、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的直播，大家伙可以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世界更清晰。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有奖互动问题吧。这个如果一个药物的有效期标志呢是2018年的8月份，表示这个药物能用到什么时候，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2018年7月31号 B 选项是2018年8月31号 C 选项是2018年8月1号，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楚燕、星空、清凉、好运旺旺都说是 B 选项，然后田庚说在没有具体日期的情况之下应该是 B 选项吧。大家伙的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好，基本上都选了 B 选项。到底这个答案对不对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为大伙揭晓。现在大家依然有机会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为大伙准备的礼物呢是一个精美的小药盒和一个控油的小油壶。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现在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有奖互动的小奖品。好，我们来看一下网易的网友身体的密码有一个问题，他想问问说高血压、糖尿病的药可以一起吃吗？一起吃了的话会怎么样啊？其实就是多种疾病的用药，这个时候他们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的药能一块吃吗？ 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应该是好多老年患者同时患有这两种疾病的话应该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两种药呢可以一块吃，但是具体的呢还要具体看是什么药。因为像治疗高血压的话，那么好多药物呢是那种长效的高血压，那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糖尿病的口服药来说呢，有很多可能是随餐服用或者是餐前半小时的，那么这个就要具体看这个药它是什么时候吃的。是这样。 好，其实关于这个多种疾病的这种多重用药哈，很多老年朋友会说，那既然我一次可能得吃五六种甚至七八种药，那这个时候我是一口把这些药都吃下去，还是说我分开吃，比如说我饭前吃个三四种，我饭后再吃个三四种，到底哪种方式是更科学和合理的呢？ 这个主要是首先看这些药物之间有没有这个相互作用。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感染性疾病可能需要服用抗生素，那么同时它又有一个调节菌群的这个需要，它可能会服用益生菌。那么这两种药呢就要间隔开来，因为呢可能抗菌药物会影响这个益生菌。那么如果说这个药物这个之间没有相互作用的话，那么看患者这个方便，如果说他有的药因为可能是一天三次，有的药可能是一天一次，两次，对，这样的话就看他就是怎么方便，怎么容易记得住，就是提高这个用药的这个依从性，就是能够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来进行治疗，然后来决定就可以了。 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有的药品的这个服药的一天的这个频率哈，有的药可能一天三次，有的药一天一次，有的药一天两次， 对， 很多朋友看的这个药品说明书上可能就会有困惑，比如说药物一天三次，然后呢有的会写随餐服用，有的呢会就是一天三次，可能会就是说这个随餐服用好说，我早饭吃完了以后我就吃一片药，午饭吃完了吃一片，晚饭吃完了吃一片，他如果没写的话，这一天三次我是八小时八小时八小时的间隔，还是说我早中晚只要吃了差不多就行？ 其实从科学上来讲呢，就是咱们如果说一日三次的话，那么按照每八小时吃一次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操作上不方便。那我如果早晨七点吃一次，八小时就是下午三点，那再八小时呢，就是晚上十一点。那么，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 十一点都睡着了。 对对对。那么我们可以就是尽量的，就是按照这个时间来安排。那么也不是说就是说那些。就是随餐和三餐一起吃的那些是不正确的，有一些药确实是要和 随餐服用。 对，比如说一些消化系统的药，然后还有一些降糖药，因为这个随餐服用嘛，降糖药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糖是跟这个进食密切相关的，那么消化系统的药呢可能很多是调节胃酸的，那么也是和进食相关的，那么这两类药呢确实是要随餐的，那么其他的呢就是为了这个维持这个血药浓度的稳定，尤其是一些抗菌药物，那么它呢为了就是 对这个细菌有这个杀灭呀、抑制的这个作用，那么它要求维持在一定的浓度。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尽量8小时的话，那么它的血氧浓度呢是比较平稳的，能够在这个杀菌的浓度这个范围内，那么是比较好的。 哦，也就是说，尽可能的我们把它平分一下，8小时8小时。 对， 但是稍微差一点，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这是一天三次的，有一些朋友会说，那如果一天一次的这个药，我是在早上吃好啊，还是在晚上吃好啊？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段呢？ 这个也要具体的药具体分析。你比如说像降脂类药，那么有一些短效的，像辛伐拉丁，那么这类药呢，认为睡前吃是比较好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降脂药，那么一些新型的，比如说阿托伐拉丁啊、瑞舒伐拉丁，这个呢就是每天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就是说除了一些特殊的要求，有一些时间要求的，那么其他的如果是一天一次的，只要患者觉得什么时间容易记得住，提高依从性。对， 只要能保证一天一次，这时间段您可以自己来定就行。除了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说在睡前服用的这些药物。 对， 好，李阿姨打来电话想问问，说老伴儿啊有糖尿病、高血压，曾经呢也有过脑出血的情况，现在啊正在服药，但是呢孩子为了这个老人的健康，还给他买了欧米伽三这样的一个保健品，不知道这个保健品和现在控制糖尿病、高血压的药能不能够一块儿服用啊？ 这个欧米伽三应该是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吧，是这 个， 应该是一个保健品，一个鱼油什么的，我记得好像经常广告当中说有这种。 应该是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还是就是不要对它有过分的这个依赖，觉得它会怎样。因为这个鱼油的话，那应该是因为我对保健品这块不是特别了解，可能是不是就是说可以这个改善这个血脂这一方面的。 但是 降低 和现在既有的这个药物一块吃，首先跟大伙儿跟他明确一下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说您有这些病的话，吃这些治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对，但是就是说这个效果，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它可能是主要是对血脂方面的，那么如果这个老年人还是要去看一看他是不是有高脂血症，那么如果对于调节血脂来说，还是应该就是正规的治疗。 还是应该正规的治疗。我们不能把这个我们说治疗的效果寄托在保健品上。 对，是这样的。 好，但是李阿姨您可以放心，这个我们说这种鱼油啊或者欧米伽三这种保健品，其实和现在控制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药没有什么相互的这种不良反应，吃是一块可以一块吃的。我记得之前有很多的专家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药师也跟我们建议说，比如说中药和西药建议大家最好岔开2个小时吃，像这种保健品是不是也有这个讲究？比如说和我们既有服用的药我们岔开稍微错开一点，比如说隔个2个小时再吃，这种行吗？还是说一块儿吃也行？ 确实就是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说，可以就是应该隔开吃。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这些相互作用，那么都是一些大量的这个临床的证据，然后有一些经验得出来的。那么如果说一些没有大量的临床证据的这些呢，那相当于是其实可能也是一个未知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它隔开的话，可能会就是更安全 更保险一些。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这个隔开2个小时的时间合适吗？还是说要隔更久？ 2个小时可以了。 可以了，基本上2个小时就没问题。所以说如果您实在不放心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把保健品和我们正规服用的这些药品稍微间隔开，隔个2个小时左右吃。继续来看春柳，他说这个药品说明书上写的说是开水送服，他不太明白，说这开水送服，这开水是指刚开的水吗？这么烫也喝不下去呀，还是说只凉白开就行？还有就是想问问这服药的饮水量是多少，用米粥、菜汤、茶水、果汁、牛奶等送药到底行不行？这问题比较多哈，咱们先来回答一下这个开水送服到底什么意思啊？滚烫的开水反正我肯定是喝不下去。 这个滚烫的开水肯定是也是不能服药，它肯定是 太烫了， 太烫了啊， 容易烫伤我们。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药物是怕热的，它如果遇热的话会变性，然后呢会那个药效会降低。 那这说明书上写开水送服是啥意思呀？ 开水应该是说一个温开水更合适来 的。就是温水。 对对对，温水。 它的这个开水指的是温水，也就是说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的水。 是这个意思。 那基本上30-4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比较合适的。 对，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好。这个服药的饮水量上面有讲究吗？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不太爱喝水，我姥姥就是，这药就是一小口水，把这药能送下去就行，让他再喝两口他不愿意喝了。 这个用送药的这个饮水量有讲究吗？ 这个饮水量应该说，因为你所服用的药不同，可能饮水量相对来说还是有区别的。 嗯， 比如说有的药，像一些那个胃黏膜的这种保护剂，比如像那个硫糖铝或者思密达这种药呢，因为它需要在这个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所以说服用这种药的时候，相对来说是不适宜多饮水的。 哦，别喝太多水，冲淡了它。 那个几十毫升，那个三五十毫升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而且这种药服用以后呢，这个服药以后这个半个小时内也是不建议再饮水的。 嗯。 所以，但是好多还有一些药呢，就是说它对这个食道的刺激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呢，这种药呢，相对来说，它服用的时候就要多饮水， 多喝点水， 对， 尽快冲下去， 对，尽快的把它送到这个胃部。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说用药的饮水量得根据服用的不同药品， 嗯， 然后咱们来选择。那比如他还有第三个问题，用米粥、菜汤、茶水、果汁、牛奶等送服药物到底行不行？我记得刚才李主任说牛奶好像是和有的药不能一块吃，是吧？ 嗯 嗯。那除了这个牛奶之外呢，像什么茶水、菜汤、米粥、果汁能送药吗？ 嗯，像茶水里面，因为茶水本身那个里面有那个大量的这个鞣酸、咖啡因这些物质，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里面的鞣酸呢会和一些那个金属离子形成一些络合物，会导致沉淀，所以肯定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嗯， 像那个刚才那个李药师也说了，他这个比如说那个还有呢一些呢，就是说像茶水里边它这个生物碱会和那个它这个鞣酸会和生物碱发生一个沉淀反应，所以说茶水服药来说也是不建议的， 也不行的， 它肯定会影响一个药效的。 嗯，那像米粥、菜汤这些东西呢？ 米粥、菜汤实际上也是那个，因为说就是应该说对大多数药来说呢，还是建议呢用一个咱们刚才说这个温白开水， 温开水， 对对对，来服用。嗯，像米粥、菜汤呢，可能它有的药物可能一些成分还是会跟它有一些反应。 哦，所以说其实这些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图省事儿，然后就随餐就着这个菜汤啊什么喝的粥就把药吃下去了。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是分开用温开水来送服。我们继续来看哈，赵纯说吃药的时候整片吃和掰开吃有区别吗？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叔叔阿姨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吞咽功能不是特别的好，有的药片比较大个的情况之下可能咽起来不是特别的舒服，这个时候能把这药比如说掰开吃或者是砸碎了吃吗？ 这个药片掰开或者说整一片吞服它还是有区别的。 嗯， 所以说从咱们那个拿开一个药盒来看的话，它如果说后面写着什么什么缓释片， 嗯， 或者什么什么控释片，包括这个肠溶衣片或肠溶胶囊，这些都是不建议不能掰开的， 哦， 也不能那个把它砸碎或者嚼碎了这种方式来服用，它是都需要来整片吞服的。 嗯， 因为这些药物在它的外边结构呢，应该说有一个特殊的，给它穿了一个特殊的衣服，咱们如果用了一个比较那个对它粗暴的这种动作把它砸碎了把它掰开的话，破坏了它这个衣服， 嗯， 就是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药物不能按照它事先预计好的这个释放的速度或者说相对应这个药物的发挥作用的这个部位来释放， 嗯， 所以导致了可能会导致这个药物在衣服被破坏以后的一个大量药物的突然释放，这样的话它的那个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那个临床后果。 哦，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些药物对于我们的肠胃道或者消化道比较有刺激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用这种肠溶片尽量减少它对我们这种胃部刺激，咱把它砸碎了的话，它在胃部可能就已经被消化吸收利用了，这个时候刺激在胃部就已经产生了。所以说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我们说刘药师提醒大家的缓释制剂，然后肠溶的或者是控制剂，这些我们都不建议大家把它掰开或者是砸碎的。 对，它有一些那个缓控制制剂，它的药片上是有一道刻痕的。 嗯， 这种制剂呢，就是说是可以掰开的，但是这种药是在还是占到很少的一部分的。 嗯， 所以说呢，但是这种药物如果说带有刻痕的这种缓控制制剂呢，也仅仅是只可以掰开，不能再进行下一步的砸碎的这种操作。同样是也是把这个药物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结构破坏了，导致一个。相当于咱们把一个水库的一个大坝给摧毁了， 嗯， 相当于这个水一下子涌出来了，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临床后果。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不能确定这个药物具体能不能掰开，我觉得还是说呢，一个自己看一下，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再一个呢咨询一下药师。 嗯， 好，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吧，尽量我们这个药能不掰开吃咱就别掰开吃。如果真的比如说吞咽有困难的话，咱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医生或者跟药师说一说，我们可以换一种比如说不同的剂型，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方式，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整我们这个吞咽的问题。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问说，如果记性不好，这个一日三次的药中间有一次忘了该怎么办啊？能在下次吃药的时候加倍用药把这顿给补回来吗？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确实咱们就包括咱们自己吧，如果有个什么感冒啊，有可能就是忘记服药了，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就更常见了。那么老年人他这个记忆力也下降啊，或者是可能虽然是老年人不上班了吧，但是可能平常也活动比较多呀，带孩子什么的呀，忙起来可能这个漏服药的情况呢非常非常的常见。那么首先强调一点，就是说漏服药了以后千万不能加倍的，就是说在下次服用加倍的服用，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因为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加倍服用了这个药呢，那么这个就像刚才说过啊，这个药物的血药浓度就会急剧的升高，那么急剧升高以后呢，那么就有可能这个造成这个中毒啊，或者是就是严重的这个疗效，比如说血压降得太低了，那么低血压是很危险的，那么低血糖同样也是很危险的。另外呢，有一些药呢它的那个治疗的这个有效的范围，这个安全范围非常窄，比如说像安茶碱、地高辛，然后你如果是加量的服用的话，它很有可能就发生中毒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能加倍服用。 那这个时候我第二次还是按正常的量服用就行了吗？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您发现您忘服的时候，这个时间离这个下次服药还比较远，就是没一会儿就想起来了，那么其实服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如果是离下次非常近了，那就不要再服用了，就按下次正常服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药呢，其实每一个不同的药呢它有不同的这个漏服的这个补服的方法。那你比如说像高血压药，每天服用一次的高血压这种呢，它的半衰期很长，也就是说它这个服用一次呢，它这个药物的效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有可能呢48小时到72小时它都有一个这个降压的效果的。那么也就是说您今天忘记服了，明天再正常服就可以了，不用补服。那么如果说您三天72小时三天都忘记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还是要去量一量血压。那么如果血压很高或者是很不舒服的话，那要么呢，可如果您自己比较有经验的话，可以服一个短效的这样的一个降压药把血压调整一下，也可以呢就是那么就安全起见呢，也可以再去咨询这个专业的人士。那么还有就是这刚才说的这个是降压药，那么如果是降脂药的，一般情况下降脂药可以不用补服，就是说正常的想起来的时候再吃这个第二天的正常量就可以了。那对于降糖药呢，因为降糖药的种类比较多，那可能不同机制的这个药呢，那补服的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咱们漏服的是降糖药呢，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咱们自己最好不要自己决定，有可能呢需要咱们测一个血糖，看一下血糖的情况。那么有可能您稍微减一下这个食物的这个量，就可能血糖就可以调整一下，或者呢您可能呢增加一下运动量，也有可能就是也起到这个一定的效果。那么就是说这个降糖药的补服一定要慎重。 所以说这个药物的补服其实讲究也真是挺多的，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这上顿没吃下顿我多吃一点补回来，千万不能这么做哈。袁泉想问问两位说，双歧杆菌活性三联胶囊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服用是最好的呀？想问问二位听过这个药吗？ 这个是个活性的益生菌，它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是可以就是 这个比如说我估计他可能想问的，比如说是饭前服比较好啊，还是饭后服比较好啊，这个是早上服比较好啊，还是晚上服比较好啊，这个有特殊的讲究吗？ 这个 应该是 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 除非你还同时服着这个抗菌药物的话，一定要注意。另外，这个药的话，你不要用太热的水，尽量就用温水或者是凉水就是最好了。 好，没有什么特别这个我们说 特别的讲究，所以说根据您的这个自身的情况和服药的这个依从性， 对对对， 然后您选了一个您自己觉得能坚持下来的服用时间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也跟大伙来揭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吧，就是这个药品的有效期我们到底如何理解呢？比如说药品上标注的是2018年8月，代表这个药我们能吃到什么时候啊？ 咱们刚才出的这道题呢，就是说它就是可以吃到2018年的8月31号。 也就是它标注的这个月份的最后一天， 对对对， 就是它的有效期的最后一天。在这之前，这个药品的药效啊和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啊都是有保障的。 这个有效期还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说这个有效期指药品在一个规定的，它是一个密闭的药品首先，然后在一个规定的储存条件下，比如说这样热的天气，咱们比如说把药品储存在一个比较高温潮湿这样的环境的话，实际上这个有效期肯定是也会缩短的。 会缩短的。 对。 所以说在药品这个保存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注意事项。 对。 好，那最后也请二位跟我们说一说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用药的问题的话，可以找到二位进行咨询。 我们医院的药物咨询门诊呢是工作日的早晨8:30到中午11:30，下午的1:00到3:30。 好，那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其实不光是找到两位药师，在老年医院其他的药师出诊的时候也可以找药师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了。那最后也为大伙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互动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吧，那应该是 B 选项，2018年的8月31号。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是 C 选项或者是 A 选项，正确选项应该是 B 选项，也就是标注的这个有效期的月份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就选出最先发来两个正确答案的听众朋友吧，一个叫楚燕，一个叫星空，两位朋友赶快通过微信把你们的领奖地址以及你们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大伙儿取得联系。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明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积水潭医院肾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门文锦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盲目运动您的肾脏有可能会受伤，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 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会有较明显的降水，对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6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挣扎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依旧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年长的头发藏着，等待那里的每个梦。